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殿下，你让我来这里，便是为了这件事儿？ 孤希望公主能成全。 太子殿下，你可知道明日陛下接见我与东迁三皇子，赐三国国婚后，你就能从宗人府出去了，东宫之位也会安稳，你们大晋的朝臣也不会有半句闲言。 孤知道。 那殿下为何还要放弃这桩婚事？ 不远处的弟子园听见这句话，微微一怔，立直身子朝铁牢望去，只看见莫霜一脸惊讶的表情。寒夜笑了笑，并未回答，只是道： 请公主成全。 寒夜，值得吗？寒帝两家血仇难解，晋安侯君或许这一世也不会和你在一起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 铁牢里的寒夜突然向弟子园的方向望了望，随即笑道： 公主说笑了，只不过是因为孤喜好的女子并非公主这般的，所以才会拒绝这桩婚事，与晋安侯君无关。 算了，我也是一国公主，你不愿娶我也不会强嫁于你，失了我北秦的脸面。明日宴会上我会向陛下进言取消这桩婚事，若要两国交好，让我大兄娶你宗室女子为妃也不无不可。 多谢公主。 殿下不必如此，我欠你一命，如此也是应该，只是怕是等不到殿下出宗人府，我就回了北秦，日后恐难有再见之日，殿下还请珍重。 莫霜掩住眼底的遗憾，说完一鼓作气拱拱手转身走了。他行了几步，瞧见弟子园，笑了笑，摆摆手算是见礼。过了一会儿，石阶尽头的牢房里，寒夜听见不急不缓的脚步声，回转头，弟子园一身墨色劲衣立在铁牢外，盯着寒夜瞧了半晌。他从身后掏出两个酒壶， 陪我喝一壶。 寒夜眼底露出些许笑意，走过来接过他手里的酒壶碰了一下，靠着铁栏直接坐在地上，扬眉道： 这女儿红不错，至少藏了十年。 弟子园笑笑，一撩下摆也坐了下来。他喝了一口酒，朝四周打量一眼。 这宗人府还挺安静的。 是啊，怕是全京城就属这里最清静了。你也想进来住两天？ 我的静安侯府舒服得很。怎么，你真不想出去了？连北秦的婚事也一并拒了？ 歇几日吧，这里自在。 你怎么知道陛下定会放你出去？ 不放我出去，待父皇百年之后，大晋的天下就要改姓了，他可舍不得。 那日在明王府，你知道那些话我是说给帝承恩听的。 子渊，你也是说给我听的，你确实想要大晋江山。 为什么不告诉陛下？ 寒夜沉默下来，又灌了一口酒。 为什么当初故意将张坚送到长清手中，为帝家军作证？为什么在重阳门前斩了左相？为什么要自囚于宗人府？ 你不是喜欢问人原因的性子，子渊，你猜猜为什么？ 罢了，已经发生的事你不愿回答就算了。寒夜，你仍然会是大晋的太子，但我不再是朝廷的静安侯了。 寒夜神色动了动，握住酒瓶的手一僵，

平反帝家冤案，让皇室尽失民心是第三步，这些全部都按计划完成。这些年北秦东迁和大晋多有交战，嘉宁帝的20万铁骑驻扎在西北和东北牵制两国，京师附近不过驻守着10万禁卫军。反观晋南，休养生息10年，在安乐寨和南海秘密训练的兵士早有20万之众。嘉宁帝就是因为摸不清晋南深浅，才会对帝家忌惮至此，否则也不会容忍帝子元在京城放肆。要夺帝位，根本没有不流血的方法，只有晋南大军长驱直入，在西北铁骑和各地秦王之师回援之前攻破京城，诛杀嘉宁帝和韩氏皇族，才是帝家重新崛起最稳妥的方法。战火重卷是百姓之灾，帝子元不愿走到最后这一步。可是从他11年前立誓必破韩家的那一日起，他就没了选择。韩家掌控江山20载，余威犹在，无法轻去之。 明日宴会嘉宁帝赐婚后，我必须和子元尽快离京，回晋南主持大局，在三国正式缔结盟约前拿下京师。好在如今京城里外有半数朝臣已是帝家案子，将来攻城之际，里应外合也是上策。 什么时候了？ 入夜了。子元，现在朝堂格局已被打破，嘉宁帝提拔的多是我们安插入朝的案子，留下的老臣也大多是中立派。父亲昨日送了密信来京，延岁南将营的大军已将晋南各城接掌，宫中暗卫已有异动，怕是嘉宁帝容不下晋安侯府了。子元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离京？ 不用担心，嘉宁帝若是出手，对我们只会更好。明熙，别忘了，惠德太后担下罪名，如今晋南若是开战，师出无名。原本我还打算让桂熙和长清假装宫廷侍卫偷袭侯府的，如今嘉宁帝自己动手更好。等宫中暗卫一出手，我们就离开京城。你将嘉宁帝容不得帝家，派暗卫截杀我的消息传至天下，民心必倒向晋南。 好，我会吩咐院勤将京中之事安排好，今晚让长清守在你房外，以防万一。这是京城附近的兵部布防图，郑尚书遣人秘密送来的。 嘉宁帝新进的兵部尚书就是帝家的案子。帝子元颔首，和骆明熙开始讨论晋南大军的行进路线。时至深夜，帝子元和骆明熙商妥完所有计划，正准备各自回房休息。突然，京城东方上空一阵火光燃起，冲天而上，照亮了半个京城。两人一惊，走出书房，行到回廊上。帝子元望着火光冲起的方向，眉头一皱。 长清， 小姐有何吩咐？ 去城东走一趟。 是。 子元，怕是出事了。起火的地方是？ 是北秦和东迁两国使团入住的皇家别院。 这场火势来势汹汹，帝子元突然生出不安的感觉，竟然一反常态，有些担心那个大大咧咧的北秦公主。两人回到书房，神色严峻，等着长清的消息。直到晨光熹微，长清才从城东回来。 小姐，公子，别院里不小心起了大火，火势太大，禁卫军刚刚才把火扑灭，里面住着的两国使者都没救出来。 你说什么？全都被烧死了，一个活口都没有。莫双的武功虽然不是顶尖，可寻常人也近不得身，一场大火怎么能轻易取他的性命？ 是，包括北秦大公主莫双和东迁三皇子在内，全都死了，一个不留。 长清话音落定，饶是以骆明熙和帝子元的心性也沉默了下来。这件事太严重了，严重到足以改变整个大晋的命运，包括韩帝两家。骆明熙抬手在桌上敲了几下，突然开口。 子元，宫里今晚有异动，别院里的火会不会是？ 不会， 只要国婚促成，韩仲远就多了北秦和东秦两方助力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想把我送上战场，让我死在西北，最妥当的方法也是联合其中一国，他不会同时杀了两国使者。你应该知道，一旦两国使者同时死在了大晋京城，会有什么后果。 大晋和北秦、东秦本就邦交不稳，十几年来更是战火连连，如果缔结国婚之际，两国的皇子和公主死在大晋京城，根本不足他想，只有一个后果，战争，而且是大晋扛起两国愤怒的无妄之灾。 米西，休书回晋南，命令全军休整，不准动一兵一卒。告诉罗大叔，我们的计划怕是要暂时搁置了。 好，帝家的仇恨荣耀比起整个大晋的存亡，与子元而言根本就不需要取舍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